那你要那个吗？ 怎么样？谢谢大家收听。 来个菊花禅。 菊花残满地上，你的影子。OK， 我还是讲话就好了。 你今天 key 拉不上去，你们是港都阿令吗？ 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是港都黄小虎。 没有，他现在瘦了。 我是港都林志玲， 然后被同事称赞说：“他瘦下来之后，因为我就说，阿超瘦下来之后头好像越来越小。”然后他就说：“对呀，他现在是港都林志玲，因为他就有石头身。” 哦，石头身好像太多了，有点太多了， 多小。 而且讲说瘦下来，像以前我多胖一样，以前就是偏胖，只是 偏壮。 没有，是偏胖，真的是胖。 他现在真的是 有瘦，就是变瘦，但也不是很瘦。我这么高，如果太瘦也不能看啊，对啊，所以。 你的奶茶来了。 哦，那我要去拿奶茶，等我一下。 也太失敬了吧？还是你等一下会进来录？ 太小杯了吧，各位听众朋友。 啊，那是中杯的大小啊。 对啊。 还是你要录喝奶茶声音，因为现在流行这种 好啊 疗愈系的食物。现在， 好好。我吞的好大力哦，我喉咙应该会发炎的吧？因为今天是 Friday night， 我就很想要喝奶茶。虽然在就是控制体重，可是因为我上网有些部落客就说，如果你想要控制体重的话，你必须要一天是垃圾食物日，你才不会让自己精神这么紧绷。 对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如何瘦身。 啊， 不是吗？ 等一下。没有成功，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收听《第日记 Daily Diary》。今天是2020年7月24日，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啊？ 哇哦，你有这种 II 癖好吗 ？II 癖好不是聊过了吗？ 哦不，这一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们这次的癖是 屁股的癖。哎呀，怎么会有这个主题呢？ 等一下，我先放松一下。 好。你说括约肌要放松吗？ 对， 比较好进入。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 我们一定是有聊一个什么话题。然后 前两天跟一个同事，然后我要上节目之前， 哦对， 刚好在门口碰到，然后聊什么啊？ 但就是因为就不知道聊了什么， 然后 就聊这一个主题， 对，聊到就是做爱这件事情，就是有人喜欢从肛门进入这样，然后 后庭， 对，后庭，对，好优雅啊。我因为想不出什么，我都想到肛门， 或 很学术理论的，对 对，粗俗就是 就屁眼，就好从后庭进入，好像反正就是好像是就是某个人提到这件事，然后我就说很多男生很喜欢跟女朋友从后庭来， 对， 然后 Peggy 就附和就说真的，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就是说哈，真的假的？你还不知道你的后庭还有其他功能吗？ 啊，对，还是我们该主题。 原来我的后庭有多功能。 原来我有多功能后庭。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聊，就是不管你是男男，女女会有吗？ 也可以， 女女也可以 试试看，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后庭它的周围它布满了很多神经，所以它其实是很敏感跟容易。 Okay， 好，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如因为我们今天原本不是要录这个主题，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就是兴头一来就是捡起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是要聊后庭，所以我们就改了主题，因为我们想说不管是女女、男男或男女，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在尝试从后庭进入，会从就是反正就是会感受到就是别有一番风味， 或是一起进入， 对，一起进入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这个主题吧。 哇，大家放松了吗？不是啊，你们要放松的听这一集，我说心情啦。 对，心情要放松。 对， 后庭也放松， 也放松，放松哦。 真的很建议大家试试这样。 你确定你有放松吗？ 我有，我现在很 放一下。我们， 的太 松到睡着， 太伤了。 好，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聊，就是这种爱爱癖好。刚刚有讲到，就是不管是男男女女或男女，男男就不用讲，就是同性恋大部分都是从后庭来，但是同性恋我们会另外做一个主题，而且我们有邀请到特别来宾会来跟大家说明同性恋的角色跟如何做爱跟如何就是一系列，反正就是一系列，我们会有同性恋系列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开发系列， 对， 开发你的潜能，请找二 D 日记， 还是开放你的后庭？ 对，可以可以。然后女女好像也可以尝试，男女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而且我要讲的是，男女尝试后庭，我跟你说，不是只有男生进入女生的后庭哦，有一种是女生开发男友的后庭， 不用开发，我遇过， 真的假的？那天在聊，你没有先跟我蕊，我现在惊讶，我现在后庭夹很紧。怎么你遇过？ 我遇过。 我们先把时间给 Peggy。 等一下，我们那么快就要进入吗 ？Peggy，it's your turn。 就是不用开发，是我被要求。 要求什么？ 就我有某一任的男友。 对， 真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不太懂，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请我就是协助他 拿什么东西协助， 所以我第一次拿就是拿按摩棒，竟然不是置入自己，是置入男友。 然后嘞，我要听长话短说，如何进入，需要什么前置作业？ 哦、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前置哎、欸。 那我有问题，举手。 好， 就是他是在这一次要。做爱之前就有先预告跟你说，他就忽然之间 就 杀你措手不及， 对，杀我个措手不及， 就说 baby 塞我塞我， 就是哎帮我放进去， 真的假的？ 真的，哇，不准肉收。 然后 我某任啊某任， 啊你当下应该很镇定吧、嗯？因为以你的个性应该是镇定型，就是还是把它放进去， 没有懵懵懂懂的，然后我就帮他置入，然后就看他就是 那一种、啊、放润滑或什么吗？ 有润滑、嗯，然后真的放得很里面哎、欸。 你说到小肠吗？ 小， 因为进去是直肠啊，直肠就大肠。干嘛？你是在超音波还是什么东西啊？ 唱个什么小肠故事多？ 以为是在通水管。 不用吧，通常人家都到通灵了吧？ 哇，所以啊，进去他的反应， 我好前卫哦！等一下，我很前卫耶， 几年前的事， 哎、欸，不能说，欸、 有人会换算 不能说， 哇，你走得很前面哎、欸！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走得很前面， 我很前面， 因为现在网络发达，所以你上网找任何什么后庭开发什么的，一定都有。然后你上网爬文，一定会有很多女生很好奇，为什么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喜欢从后庭来。嗯，所以那时候你那一任男朋友，你放进去之后，他的叫声是， 就是充满了愉悦啊。可是他，但是因为我 是低吟还是高亢？ 哎、欸，我有点忘了。 是那种、正常男生的叫声， 正常的是正常的， 他就是很舒服。等一下，那你放进去之后，他有放进你吗？ 没有，我在服务他、欸、 哦。 对， 所以不是你拿按摩棒放进他后庭、 哦，没有没有没有， 他又拿他的就是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拿他的肉棒。欸我太，因为按摩棒从后面放啊，前面不就是肉棒，不然要怎么？ 就是就等于是我帮他置入的时候，然后我还一方面就是服务前面 哦， 对，他双管齐下哎、欸。 那你有开心嗎？ 那我在干嘛？ 对啊，你是服务的人而已，你是服务生 ，room service。 所以那一次他就这样出来就结束了， 也没有那一次，不是只有一次， 每次 常常。 可是他这样 偶尔，因为他会觉得那样会使他更激昂。 可是他没有 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有时候好像不一定是放按摩棒，有时候是放我的跳蛋 哦、 嗯，我的 之类的。你的有洗干净吗？ 有、哦、有，一定都会清洁干净，很重要啦。 那他就没有进入你哎、嗯，他跟你没有做爱？ 有啦有啦，就是也是会有啊。 哦，他就只是前戏。前戏放进他的后庭， 哎、欸，我真的是有点忘记了，但就是真的很奇妙， 因为我真的很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好，可以、啊， 还是他放进去之后，按摩棒跟那个跳蛋持续在震动，但是他也 哦，好像也是有， 也是进入你， 对对对， 哦， 对，哇，我好前卫哦 ，Peggy 姐，天哪、啊， 昨天才在那边耻笑我，今天就立刻叫我， 我只是耻笑你瘦不下来而已。好，所以听说。 男生试过后庭之后，据说试过就回不去了。 但是我们原本就是预设这个题目是男生进入女生的后庭之后会回不去，结果变成是，哎、欸， 好，那 男友试过之后回不去。 那我们简单都说男女据说好像试过就回不去。 对， 那男生就是因为 他进入的时候，因为应该是说就是。我好像在多年前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前辈跟我分享过、嗯、就是他跟我说就是男生为什么就是像是男生如果有进入过女生的后庭会回不去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特别紧致、嗯、然后特别会吸、嗯、所以就会比较回不去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练一下凯格尔运动、嗯、然后 女生很辛苦 紧致对、嗯、我们要瘦又要维持紧致、嗯、然后 瘦是你个人的问题， 还好我现在只需要维持瘦、 哦、是因为瘦是你个人的问题啊。有些人搞不好不需要维持瘦啊。 Okay, fine 好， 然后、嗯、然后就是他就会觉得就是那里会特，就是后庭特别的紧，嗯，会让他们带有不一样的刺激感。 因为后庭是肌肉，它是括约肌，所以它就算你今天用完使用过，就算使用过度，好像隔几天之后它就会恢复那个紧度啦。 几天要几天？ 我不知道几天 吗？ 我怎么会知道几天？当下怎么可能？ 使用过 可能休息个一天或两天，它就恢复那个紧度啦。 哦， 因为它是肌肉。 哦，你说使用，我刚刚也在想上厕所。 没有啦，使用过后。哦。我是说，就是用后庭做爱过后。 哦。 对。 哦， 因为它是肌肉啊，括约肌是肌肉，所以屁股的力量其实很大，你知道吗？它是肌肉 ，OK， 是真的啦。我看过，好像括约肌力气蛮大的哦，就是最有力的。 所以它可以夹断， 它可以夹断大便啊。 你哪话不欢喜，我跟你扭等。 感觉很痛哎、欸。好，那如果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尝试，就是让男友从后庭进入，女生们、女孩们，如果你们尝试讲好，就是要从后庭进入，有什么事前的准备吗？ 哎、欸，因为我就想说，因为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好闺蜜，同时她也是听众，嗯、我就跟她聊过这件事情，我就说，哎、欸，是哎、欸，你有跟你男朋友就是尝试过吗？嗯，她说有啊，然后我就说，嗯，那所以你都会用完场吗？嗯，他就说不用啊。嗯、他说因为他从小就是有免治马桶，嗯，所以他就会利用免治马桶后面的那个冲洗，嗯，就是冲洗屁屁的那个部分，嗯，然后就可以直接 打开他的括约肌， 对，他就可以让他的括约肌就是一张一闭， 这么厉害。 我个人觉得，他有心，他还有比手势给我看，他就是他的括约肌就会 打开 闭起来，然后打开让水进入，然后闭起来， 就很像漱口， 再把水，对对对，再把水挤出去，很厉害。 你好厉害，你用括约肌漱口哎、 欸，哎、欸，我跟你讲，这比。这比歌龙十倍脚， 这还蛮厉害的， 超厉害的， 给你掌声。 请问你的括约肌也塞掐吗？ 会漱口吗？你想找一个括约肌会漱口的女朋友吗？请找 Peggy， 你那朋友单身吗？OK， 谢谢。他、啊、可以教学， 可以。 好，那是他天赋异禀吧？因为我听到，我觉得是天赋异禀。 我也觉得天赋异禀。他还跟我，然后我还想说，为此我是不是就我说好？那好，那不然我先去，首先我要有一个免治马桶。 结果今天播出之后，免治马桶大卖。 对，哎、欸，那是不是合成要置入啊？ 那如果不是天赋异禀的人，怎么事前准备？就只能用什么晚肠或、 哦？那就可以上药局买人参晚肠 哦。 因为其实真的就是要做一下清洁，因为如果你没有做清洁的话、嗯，怕出来之后会变巧克力棒。 男友变巧克力棒，然后你个人是土石流，整个红尘， 好想像什么红尘滚滚， 很尴尬、欸。男朋友变巧克力棒多尴尬，你个人如果是土石流，然后你又止不住的话，那个多尴尬。所以一定要清干净吧。 我们在讲说事前就是身体要做好准备，譬如说、嗯、你可能前一天没有吃什么 辣的重口味的， 对麻辣锅， 没有去吃麻辣锅， 或者是早餐店的早餐没有早餐店的奶茶。 好，这个事前准备嘛，他当然有很多方式，你朋友天赋异禀是天赋异禀的方式， 就是免治马桶。如果你也天赋异禀， 你也可以试试看 免治马桶。 对啊，如果你天赋异禀，可以私讯告诉我们嘛，因为我们想要收集看全台湾有几个天赋异禀的人。 或是你有其他天赋异禀的方式， 对，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晚肠是一个嘛，还有我听过是用那个莲蓬头，就是把那个莲蓬头的前面那个莲蓬头就是拆掉 拆解， 就是用水柱了，就是水柱式、 哦、水柱， 对。但是网友说水柱式如果你家水压比较高的话你要小心，因为你要慢慢的，你不要以为你在洗澡，因为括约肌的肉很嫩，就是你因为你知道便秘或者是你可能三天水没有喝够，你大便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痛痛的，啊你擦可能会有流血，然后网友就说水压比较高的，就是你们家水塔比较高的，你要用之前你要小心，你不要就是连蓬头拆的时候水柱对准之后你就直接就啪就把它打开，我会以为是消防队在救火呢，就会直接冲到胃里面去，所以你们要小心好不好？这是我们查到的， 通常会变通灵，就是 原本是真的是通常。那有什么辅助道具吗？ 辅助道具哦，辅助道具的话哦，润滑水性润滑剂、水性的。 为什么有水性的？ 欸我不知道，网络上是这么写。等一下，我很沉，我不知道油性不行吗？ 我不知道 油性是不是就会太油？ 还是油性？ 就水性的比较好清洁啦。 哦，反正你就是开心，你放进去，你女朋友不会痛就好了啦。就是 水性，就大家都说水性。 对， OK， 跟着大家走不会错。 对啊，跟着我们走，偶尔还会错。网友说水性就水性啦 啊，如果你用那个油性嘛，就是比较稠的，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吧。就反正 或者是不要用那种太过水的。 我最近看到一种那个网络上在卖一种润滑，是那个有微辣的。 哈喽， 你用过？ 对， 我还有看过大麻的就是你用了，这样算犯法吗？可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我个人没有买。它就是里面它是用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麻成分，我没有注意看，可是它就写大麻。嗯，这样我们会不会被逮捕啊？跟三仔弟，跟三仔弟，我们在还是我在这帮 大人， 我说难讲，不是。我有一天做梦，梦到我滑手机的时候看到有大麻口味的大麻类型的润滑，可是他写说没有违法，因为他就网络上卖啊，然后下面就有评价，就说用过就是说很刺激，就是你一抹就会有增加那一种愉悦感。 用过都忘记当时在干嘛， 对， 因为很呛。 真的，我是真的哈。然后刚刚讲到哪里？我一想到他，怕警察来抓我。 辅助道具的时候我们再来聊那一集。 好好好， OK OK。 然后辅助道具我觉得应该我想象中还有就是让括约肌放松的东西啦，就是可能先放什么按摩棒进去，但是你涂完润滑之后再慢慢放按摩棒进去，然后最后再放男生的阳具。 你要先就是先帮 让他适应， 先开道， 对对对对对，先有警察偶一偶一开道。 好，但是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个 SOP， 就是你要先就是先清洁嘛，就类似像清洁的话，你就可以用像是我们刚刚以上提到的方式，然后接着呢，就是你们要好好的就是调情，放松一下那个紧张的情绪，对，因为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你就会一直缩得很紧， 就是真的是会夹屁股就紧张的时候屁股就会夹很紧、啊，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你放进去，然后已经很紧张，就一进去之后更紧张，然后就出不来。 对，有这么严重？ 你们就要连体音的一起去？ 有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 会不舒服啦，就是要放松， 因为有个异物，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异物在那里的时候。好，我们先把这个 SOP 讲完。好 ，OK。然后接着呢，就是你要用润滑剂，涂在你的后庭。对，因为像如果男生只是如果男女男生进入女生体内，所以我们女生本身的阴道是会分泌润滑的，可是我们的后庭不会，所以你就一定要有一点润滑剂，水性的哟，爱自己，然后就慢慢慢慢的进入，对，因为就是一下子很猴急，就是我的妈呀，那种下次你可能就再也尝试 就没有，一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而且 你会听到惨叫， 哎、欸，对，因为有可能是你的括约肌会有撕裂伤。 对啊，很痛， 那真的很痛、 欸，那跟便秘一样吧？就是便秘大不出来，可是就多喝水啦。 对 对啦，爱惜你的另一半，就好好的就是珍惜他的括约肌。 对， 什么烂 slogan？ 然后辅助道具就是我们就是水性润滑剂，然后还有湿纸巾。嗯，因为如果有时候你是先用手，嗯。那你就是可以，就是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用你的阳具进入也 OK， 反正就是出来的时候记得先清洁一下、嗯，因为如果然后前后入口不要同时交叉使用，嗯，因为如果你进入了后庭，然后你又拔出来之后，你又想要塞回前面， 嗯，塞回阴道。 对，那这样的话，女生会很容易这样的交叉进入、嗯，女生会很容易感染。嗯，就是也是有一些女生朋友、女性的闺蜜跟我分享了、嗯，所以就是不要那么做。 对 对， 你们一定会想说，都是女生的身体哪有差？哎、欸嗯，你不知道肛门有菌吗？肛门的菌如果跑到阴道的话，那就算感染哎、欸， 真的是会感染。 啊、是会感染的， 然后就是女生就会常常瘙痒，然后她如果痒了。Yeah.就是有状况了、嗯，你也不用进来。 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爱惜，请珍惜资源。好，最后来分享 Peggy 姐的经验。 等一下，什么东 西？有什么相關？ 哎、欸，等一下，凭什么只分享我的？ 啊，有没有什么相关？因为我都听到你讲，我都想起我有听过什么什么、啊。 哦，好好好。 你朋友有尝试过从后庭吗？ 嗯，我身边蛮多女性朋友真的是有哎、欸，我都对他们投以一种崇拜的眼光。 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没有办法克服，因为其实真的就是那个另一半都有问过我，嗯、然后我不爱。 但你有试过吗？通常都要试过之后才会去、 啊、有敲敲门哦，有娜娜，不然的嘞。Nobody，、欸、 没有人，没有人， 他真的没有要回你， 所以在门口就没有进去。 对，因为我 你好没有礼貌哦，客人都到门口了，你还不请他进来？ 对啊，你敲门，我叫你来，好你姐，你来好你姐。 然后，所以你个人就没有成功？ 我没有成功、欸。 然后之后的要求的男朋友的请求，你也不要？ 我真的无法。 那就分享你朋友的吧。你好无聊哦。 但是、uh-huh. 人生就是有一个 but， 嗯哼，好，即便没有，对不对、嗯？但我有使用过 什么？ 但是有被哎、欸、哦，我有使用啊，我有戴过狐狸尾巴 哦。现在很流行狐狸尾巴跟什么、啊、狗狗尾巴有吗？ 狗狗尾巴没有，因为它太不萌了。 哦、你喜欢萌的？ 对，我就是萌系宠物。 你戴过狐狸尾巴？ 狐狸尾巴， 嗯，然后嘞， 这样太赤裸嘛？大家 还可以吗？不会啊，我觉得还好吧。 OK， 好， 你们很无聊，就不会带狐狸尾巴，无聊死了。在听节目的你、啊， 结果明天街上，高雄街上， 虾皮大卖， 出现一堆狐狸尾巴，能看吗？ 那是情趣啦，带狐狸尾巴是情趣。 对，狐狸尾巴，然后那个另一半就会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尾巴可以，但我不行？好，因为我觉得狐狸尾巴它的那个它置入的。部分比较短，嗯哼，对，而且它就是一进去之后 就会放在那边， 它就放在那边，它也不会动，嗯。可是另一半进来 会抽动， 它不是放进来而已啊，它一定会动，它还会剧烈的动，嗯。那我就觉得无法，因为那样我已经觉得就是有点不是那么的舒服，因为那 不要哭，喉咙。不是那么舒服， 对，不是那么舒服。 可是我觉得你要尝试一下，因为狐狸尾巴毕竟是狐狸尾巴，它就是短的、啊，搞不好你遇到一个很会开发的男友，他就会让你觉得天啊，从后庭别有一番天地。 做什么土开的？ 对、啊，土地开发， 土地开发很会开发这样。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狐狸尾巴让你觉得有点不适应，所以我觉得可以试。如果你有机会交下一个男朋友，有机会交下。如果你有机会交下个男朋友，可以试试看，诚心跟你讲，因为你身边毕竟这么多姐妹做过这件事，他们 是 喜欢的吗？ 没有，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啊。 那一定有喜欢的啊！而且你身为 podcast 主持人，你怎么不能去尝试？怎么可以不去尝试？ 我为了你们去尝试，请问你们订阅了没？我都要生气了。 啊，所以你是因为这样，就是觉得没办法克服？ 我没办法克服我心里那些成障碍。 OK， 那你身边的姐妹们如何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 我也没有问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男友要，然后他们就是被要求，然后他们就同意，然后也就还 OK。 喜欢就继续，不喜欢就 对， 有时候演个戏这样。 也没有啊，他们就是 OK 啊，这样子。哦， 那如果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想要挑战的话，要如何克服心理，然后挑战这个后庭来的性爱？ 欸，我觉得 M 一点好像可以耶，就是看另外一半愉悦的心情。 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好， 就是除了就是比较偏 M 之外，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也要很会调情。 对， 调到就是你全身，我讲直白，你就是调到你全身发浪，你就会觉得怎么样都可以，对不对？ 这好像也是， 对不对？男生朋友们加油哦，可以私讯我，教你们如何调情。 就私讯都女生， 所以要克服心理障碍。 欸，那等一下，那你所以你本人有这样的经验吗？进入他人的， 我本人有听我朋友说过，他们有。 我不要听这个。 欸，回不去。 欸，等一下，嗯，我都有讲我了，我现在就是要打开你那一道墙。大家想不想听阿超？来，掌声。 订阅如果破300，我就跟大家分享。 订阅如果破300，我们就直接在录音室。 我当然有听过别人讲啊。好啦，我有。 破300了吗？没有破300，这集不上传。 这边会剪掉。就是真的不一样啊。欸，就是我，所以我刚刚前面才会讲说，因为那个是肌肉，所以他就特别会夹。就是如果会夹的人，他就特别会夹。 那要多进入？就是整个进入吗？整段进入吗？ 就整根呢，啊？ 整根进入， 整根到底，到底。 那在里面还好动吗？ 好动啊，为什么不好动？很顺呢，欸。你到底交过男朋友经验有多差啊？还想问什么？我可以让你问。 瞠目结舌。 就是。因为它是肌肉，所以它如果有稍微一夹，你就会觉得哦，就是男生会觉得哇被夹到这样，然后那被夹的那几秒钟，我就觉得哇 断片， 仿佛置身天堂， 真 的，帮我点播一首张清芳的《快乐天堂》， 所以就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不会啊， 因为那不会太紧吗？ 不会啊， 天哪， 我觉得这个跟性器合不合好像也有关系耶。就对方可不可以接受跟性器合不合有关系，嗯， 但每个人的后庭的通道不是都差不多 的，都差不多啊，啊，结构还是有点不一样吧，就很像你跟你历任男友有些还是性器就还是不合，但结构都差不多啊， 哦， 对不对呀？ Yeah， 那你也是有事情有润滑吗？ 一定要润滑，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阴道会分泌物， 对 对，可是肛门不会啊，肛门如果分泌物要看医生，肛门 不 会，不 是，它会分泌，它会有土石流。 哎，欸，你知道如果学过生物，你知道肛门是不会有水的吗？所以为什么拉肚子这么不舒服？是因为拉肚子都在拉水，其实肠子里面不会让你拉水出来，所以你必须真的要润滑。Oh。 各位男性朋友，为了你的另一半着想，还是要润滑，而且用润滑男生也比较舒服啊。不然你很干，对方很痛苦啊，你也进不去。欸，你硬要进去，你的那个下体也是会有拉扯呢。 哦， 对啊，除了就是另一半的肛门会有撕裂伤，你搞不好也会有撕裂伤。你可以想象太干，硬要挤进去，它就会整个 哦， 阴茎 一 扭掉，欸，很痛呢。 哦， 嗯，还有什么要问？ 欸，那他可以直接就是，他可以直接就是男生可以直接射在里面吗？ 就看对方要求啊， 所以是可以的， 是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这个是可以在里面的。 欸，前提是固定性伴侣，谢谢。就假如说你男朋友内射你的前面或后面，就前提是安全性，因为就是要固定性伴侣啊。如果你今天是约炮的话，你怎么可能射在不管是阴道还是肛门都不会射在里面吧？甚至于还要带保险套。欸， 哦， 对 啊，对，那所以要带保险套吗？ 看个人，我都会带。欸，我不管进哪里都会带，我今天进录音室也有带。开玩笑的啦， 你要干嘛啦？ 我都习惯有带。欸，我都习惯会带。嗯，但我有遇过，哈，这样不讲太多啊，好烦哦，喔。Bonus， 我有遇过蛮就是几个人，他都会就希望我不要带，但我还是会觉得还是带一下好了。 那如果是另一半呢？因為 我爸跟我妈都会说，我不想要你见这阿公跟阿妈。另一半好像，另一半会偶尔有些特例。 哦， 我这个人是很有情趣的人，就是平常如果要就是做爱，我都很想讲打炮哎、欸，因为。我就习惯， 然后看着我，然后我就会生气。对，那叫做爱。 我如果跟另一半做爱，我还是都会带，但是偶尔会不带，就是必须要是特殊的日子。因为我 比如说黄道吉日， 没有没有没有。假如说今天是情人， 今日宜开光， 今天是情人节，嗯，或者是今天是生日或交往周年或特殊的日子，我才会不带。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跟你讲，人就是很犯贱，就是你如果都有带有带有带，突然有一天没有带，他就会特别兴奋，你懂吗？ Oh. 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没带，一直都没带，他就会说啊，不就都这样这样？对， 不会 哦， oh, 不会是不是？我个人啊， 好奇怪， 不会啊，我个人。那他如果要求，如果另一半要求说要不要带，我就说哦，就不要带啊。问太多了，今天是聊后庭 哦，好啦好啦， 还有什么要问？但是我先讲，就是可是我有试过。因为男生不是要按摩前列腺， 对， 那前列腺除了就是体外按摩，就是在会阴部的地方， 对。 哎，现在上中医课，除了是会阴部的地方，就上次讲的，就是天灵盖对下去肛门嘛，肛门往前大概两指地方就是。 哎，我知道你们不懂再往前听。 对对对对对。 Podcast、 可是它最棒的位置是你清洁完你的屁股之后，你是用手指或者是。前列腺按摩棒放进去，它是用勾的，它会勾到你，它会真的按摩到你的前列腺。我有试过，可是如果你按对点，是真的会舒服的哦。然后那个舒服是、哦、好难形容的舒服。 可是女生没有前列腺啊。 对，我是说男生啦。如果、哦、对， 如果你想要开发男友，跟他说没有，你是要帮他做前列腺按摩。 嗯，哎、欸，可是真的有前列腺按摩呢？ 对， 有 这个 有 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 我研究过。 好。所以男生们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好像这样会不会全天下男生都喜欢用前列腺按摩？因为前列腺按摩是蛮舒服的，可是，在进去的那个过程跟出来的那个过程是不舒服的，就很像你硬要塞东西进你的屁股，然后你要拿出来， 但是一进去没事， 对， 就跟抽血一样， 对， 进打针跟抽出来都很痛， 没错， 但放进去不带机。 嗯，如果你们听完之后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跟我们讨论。 对，欢迎跟我们讨论。 嗯，因为这是我们前两天热腾腾聊到的一个话题。 对， 那你可以在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二 D 日记，脸书、IG 也可以搜寻二 D 日记，追踪 我 们， 帮 我 们按赞分享。 谢谢大家，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喽， 拜拜。